Candy 话佢童年 系啊 ，Candy 点啊？童年 童年捉象棋啊， 捉象棋啊，吓咁我见到。反而咧就阿邦啦，阿邦就比較多嘢省啲嘅，佢就話即係例如話，不過呢樣嘢都好多人遇到噶啦，即係阿媽咧就好中意餓佢，啊食飯嘅時候咧，食飯嘅時候最中意即係捉緊呢個機會咧，日係咁餓係咁餓，咁啊好煩好煩好煩，咁啊呢啲咧即係日積月累嘅，即係常餓咧，即係咪一個觸發咧殺機嘅咧嚇？咁啊Maria會中唔中意餓啲仔女嘅咧？ 我唔理佢哋， 唔理佢哋啊！ 唔係我老公就話：哎呀，出嚟理下佢哋啦！我係。又在房度，你問我老公看下電話啊，睇下書啊，咁話温書啦，咁樣我話得啦，七十幾分咪七十幾分咯，合格得噶啦。 係咯，我思怡我有仔女，我都會係咁嘅。其實真係做乜要咁緊張啫？咁成日逼佢，佢唔中意學琴咪逼佢學琴，唔中意跳舞逼佢跳舞，咁佢。即係我覺得好可憐咯，即係你最緊要快樂嘛。 唔係，我覺得你要俾佢知道OK， 我嘅 bottom line 係乜嘢？我嘅 bottom line 就係你要盡咗你嘅本分啦。你而家係學生求學時期，你就要俾心機讀書啦，留心上堂啦。咁我嘅 bottom line 就係你合格就得噶啦。 哇，好低要求嘅真係，因為我哋嘅成長其實都係冇，我哋都係自生自滅噶啦。係 啊，你總之升到班就得噶，因為我嗰間要交學費噶嘛。好啊，我唔会俾第二年学费再 俾你 repeat 噶，你自己谂办法。 系啦，咁阿毛系咪都系幸福家庭长大嘅咧？见你 都几幸福， 系咪啊？即系冇乜啲特殊嘅问题嘅。 我见你哇，嗰时去旅行好开心喎。 系咯， 阿妈我呢样嘢就而家我已经接受咗，呢个系阿妈嘅工作嚟。 有冇问你点解啊？仲搵个女朋友翻嚟食饭啊？ 好多好多好多嘢会饿嘅，即系个情况系我已经习惯咗系阿妈饿仔女，其实系佢哋嘅必即系工作嘅一个环节。即係尤其是係做主婦嘅媽媽，因為佢嘅一生就係間屋企裏邊嘅所有嘢，咁包括仔女同老公，咁所以咁既然我係喺佢嘅工作範疇裏面有咁重要嘅環節，咁佢出聲好正常，等於我翻到公司。我如果做錯嘢，我老細都會照我廢啦，係嘛？ 係 好合理嘅呢樣嘢。 咁你咪唯有即係佢嘅永遠真係講嘅，我餓你都係為你好啫，嗰啲咁樣。 所以我接受 啫，係啦。 所以我接受嘅。 我觀察到咧，譬如係全職媽咪咧，我個頻率咧，嗰個頻 餓得勁啲， 係餓得勁啲嘅 啦。 係啊，因為佢嘅全部就係小朋友啊嘛。 focus 喺嗰度啊嘛。 係啊 ，focus 喺嗰度。 即係我哋哇，出去做完嘢翻嚟，哇，其實好攰啊。 係你個精神都唔會咁集中得咁緊要，咁多細節你睇到咯。 即係我會覺得。喂，你讀書十幾廿年，讀到你廿幾歲大學，唉，而家幾年級啫嘛，咪讀下先 ，hea 下先咯。你幾時？你真係中三開，即係中一二開始，你發育仲好。 佢要開車嗰陣時就會開車噶啦， 係 啊，你間谷去 唔係佢個人未開竅咧，你谷都冇。 同埋男仔係遲熟啲噶嘛，係啊係啊，咁你咪俾啲 create， 即係俾啲嘢去個腦去。去點樣講啊？ 我到而家都未成熟。 咁啊，多得龜姑翁咧，係咪都係？ 多得龜姑翁。我睇下毛咧個耳仔嗰個天輪啊，好靚。所以你童年真係都唔錯。 喺邊度睇㗎？ 睇呢個咯， 天輪。 睇個彎 角。一至十四歲，我哋睇呢啲位㗎啦。 哦，我細個嗰時候俾我媽咧搣爛咗個耳仔㗎，曾經。 哎呀！ 係咪即係我係好不幸嘅童年？ 都會㗎。 佢 係 咧扯我耳仔咧，佢大力咗，咁咧我呢度斷咗，甩咗出嚟。 耳珠位。 係，腰位甩咗，咁咧跟住咧就夾硬揾啲嘢包住啦。咁翻到學校咧，啲同學就話：，你咩事啊？咁我話跌親啊，唔通話俾阿媽掹耳仔啊，掹爛隻耳仔咩？係咪先？ 係。 所以呢啲其實都係 你媽媽咪都係獅子座 嘅。係啊係啊， 童年健康， 童年包好多嘢呢個天輪裏邊係啊，呢個叫天輪啊嘛。我哋一邊就一至七歲啊嘛，一邊咧就八至十四歲啊嘛。 係。 去十五歲我睇翻呢度嘅啦嘛已經。 係，所以體罰都係一個都幾大問題，因為細個都會俾阿媽打嗰啲，即係你嗰種。嗰種你覺得好羞辱嘅，即係又要揾藤條係咁打你啊！嗰啲你嗰個心靈創傷好鬼大，其實真 係。我成日講笑，好似話你俾阿媽搣甩咗嗰隻耳仔咧。我啲耳仔好長嘅，有兩個耳珠位。咁樣咧，啲人咧成日哇你好好福喎，你咁長耳珠。我成日話其實我讀書嗰陣時好曳啊，成日俾 Miss 罰掹耳仔啊，掹得多咧。其實我講真㗎，唔單止佢罰我自己掹啊，係我哋嗰陣時 Miss 咧係唔知點解佢哋啲心理係有啲問題嘅。一行出嚟，阿黃永安過嚟，跟住咧就捉咗耳仔咧。你以前有冇玩過搖搖啊？嗰個年代冇興搖嘅，佢真係當我係我頭係搖搖咁樣捉住耳仔咁樣坐，係啊。 咁啊，真係痛噶嘛。咁其實好好有機會聾添，因為咁樣挫法咧，好容易扯個耳膜撕裂噶嘛。係啊，但係嗰陣時又好彩啦，叫做院咪聾咗咯。 呢啲係通常都有人話就係老姑婆啊嗰啲咁樣唔平衡嘅心態，係 啊， 陰陽失調啊嗰啲。 唔係，但係嗰陣時嘅睇法係犀利啲嘅，以前啲 真係會間尺打噶嘛。 係啊，揾唔到間尺咧，試過打斷間尺咧，佢係去嗰個書櫃嗰度咧，捲埋啲試卷咧、白試卷咧。我心諗你咁樣打我唔痛喎，我心諗住啲冇辦法啦，你而家話冇間尺啦，你要咁樣打我球，俾你打兩嘢咧，唔會痛嘅。原來唔係啊，佢叫我擺隻手指咧喺張台嗰度咧，咁樣即係咁樣揸住張台，跟住摳手指啊。 哇，好毒啊！ 好毒喎，呢個 係，因為佢知道如果佢揸住嗰卷試卷打你係唔會痛噶嘛，佢咪摳手指咯， 係。不過我呢啲係抵打嘅，即係我不嬲都係好反叛嘅，其實咁啊又以前又偷錢啊，又逃學啊，我乜都做齊噶啦。 係啊，我聽佢哋講。 但係我全部咧都係我爸阿媽唔知嘅。即係我係偷咗錢，跟住咧我細佬做咗代罪羔羊，咁啊睇住佢打我細佬嘅，咁我咧唔出聲嘅都，但係個心咧又好矛盾，又好想走出嚟認咗佢，但係又驚俾人打。 你細佬好有義氣啊！ 唔係啊，佢唔係有義氣啊！ 佢就係傻仔仔咁咩？ 唔係啊，佢係冇百詞莫辯，因為佢都有偷過啊。 哦， 即係唔知邊單 細路仔， 佢唔知佢邊單。 其實都係即係好多小朋友都會咁樣嘅，但係即係你個大人點樣處理嗰件事咧？咁佢又造成一啲陰影噶嘛？即係後屘可能大個咗，你做緊所有嘢都係原來要暴力去解決嘅，係咪咧？咁樣即係會留低咗一啲咁嘅創傷喺度，啲傷疤嘅。咁啊但係頭先我哋都講啦，今日頭兩 part 講嘅都我哋都會好，大家都係天怒人怨咁啦，即係覺得你又有爸爸媽媽咁錫你啦，你話壓力大曬啊，咁係咪要咁樣去即係斬爸爸媽媽百幾刀咧？咁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可能罪有應得嘅，最後你都要受噶啦。咁但係咧，今日我哋最後呢一 part 咧講呢一單咧，你又點睇咧？我哋聽下 Maria 講一次先，咩案咧？ 嗱，其實呢單咧都好近期啊，其實 零三年 係啦，咁 沙士喎。 有一個伯伯84歲嘅，係啦，就俾佢個大仔咧就綁咗喺個輪椅度咧，就喺尖沙咀海旁咧就推咗落海，係啦， 記得 係啊，係啦呢單啊， 我嗰時報紙係話師父謀財喎，已經好似已經不過 好似斷定咗佢係即係係啦，係謀財害命嗰啲，咁其實就唔係嘅，內裏一個故事就係 賣咪爆曬， 係啊，內裏故事咧其實。死者咧叫做任榮，係84歲嘅。咁佢本身咧就係赤柱嘅馬坑村嘅原居民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以養豬為生嘅，係啦。咁十幾年喺馬坑拆咗啦。咁然後佢仔佢同佢個仔同埋佢個老婆咧一家四口咧就搬離咗馬坑村嘅， 係即係住喺唔係住喺馬坑噶啦，出事嘅時候 係啦，因為清拆啊馬坑村嚇。咁佢個長子咧就係46歲，叫任遠明，係啦。咁佢就喺懲教署咧就做廚師嘅，係啦。咁一家幾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人算不如天算啦。喺2003年咧，任伯伯咧就中咗風，半身不遂。係啦，仲長期要瞓床同埋有失禁嘅情況添，咁冇辦法，咁啊家人要揾食係咪先？咁然後就安置咗喺老人院啦嚇。開頭咧就喺中坎角嘅一間老人院嗰度，咁後屘咧就搬咗就轉接就轉咗去灣仔軒尼斯道嘅一個老人院。係咯，我睇啦，咁中坎角同軒尼斯灣仔軒尼斯道價錢真係會。 爭好遠， 爭好遠喎，係。 咁但係嗰個即係方便程度又爭好遠。 係啦，咁可能真係要睇下佢哋可能翻工放工啊，可能探啊，即係假日探老人家嗰陣時候可能方便啲啦。咁當然啦，可能嗰個價錢就貴啲啦。 佢有幾多個仔女咧？ 佢就有一個大仔， 係即係你頭先呢個任遠明， 係啦，同埋有 幾兄弟姊妹， 幾兄弟姊妹嘅。有兩個妹嘅，係啦， 係咁啊，邊一個係做 supporter 咧？因為永遠我成日覺得 supporter 咧，即係嗰個叫咩啊？照顧者啊，照顧者咧，其實係好容易出事嘅呢一個人， 就係佢個大仔咯，任遠明一人獨立去承擔呢個阿爸爸嘅老人院費用， 金錢上同埋係咪精神上咧？即係嗰啲譬如女啊嗰啲有冇探佢嘅咧？ 其實他們都很孝順的、 okay, 啊嗯、其實整家都很孝順的，是可能都是要賺食、好像說都要成7000元一個月、2004年7000元， 但懲教署應該做廚師應該不得人工、啊 是嗎、 他未必是懲教署請的，他可能這些是合約判出去做的 outsource 了出去的，即是不是政府工來的， 即是分分鐘可能拿一半人工來去給這個即老人院、 那自己又自己投家呢， 即他都是結了婚的，是不是 是有自己的老婆仔女， 是後來他做了件什 麼事，他有一天就接了、任伯伯在老人院出來就說、跟老人院的姑娘說就說、我帶爸爸去內地係啦，去行街，咁、然後就推喺灣仔碼頭，咁啊然後一路推喺海皮，咁然後就搭船過咗去尖沙咀，係啦，咁啊見到其實佢任伯伯嗰個 condition 已經係好軟曬噶啦，其實都有、即係會要綁住喺個輪椅嗰度、 其實係咪冇乜意識噶啦？ 冇乜意識噶啦，係 啊，其實都 即係任佢推去邊，佢都唔知咩事， 即係嚴重神志不清嗰只噶啦， 因為其實佢中風應該幾嚴重啦，呢、這個就肯定係、即係個腦其實細胞都死咗好多，應該都 係啊。咁然後就又失禁咧， 係 啊，咁就失禁啦、其實我諗個情況都唔係咁好噶啦。 是嗯、結果咧，即係佢接佢出嚟啦，咁啊，然之後第二日咧，咁啊，警方就喺呢一個尖東海旁，係咪 就揾到一個輪、一個直情係揾到 一個輪椅啦， 連人帶輪椅， 連人帶輪椅綁住， 連住噶， 係啊，因為綁埋有安全帶綁住咗啊嘛， 咁佢係連個腳咧，即係個腳嗰個腳趾公咧係有條黑色索帶， 哎呀，又用埋索帶索住添， 係、okay, 啊， 因為驚佢 係啊。 跌咗出嚟， 喐啊！可能佢跌 出嚟，驚佢掙扎， 係掙扎咯，係啊。 咁就結果發現呢一個男死者其實就係佢嘅爸爸嚟嘅。 係啊，初時以為即係初時都冇諗住係佢其實佢冇通知佢屋企人嘅。 嗯。 嚇！咁佢屋企人佢個妹咧睇到報紙咧，就即刻去老人院揾爸爸。 係。 然後發覺老人院話：哦，爸爸俾你哥哥接走咗喎。 係。 然後佢知佢哋諗到。 但係佢阿哥講咗個好大嘅大話喎。之後 嚇 嚇，佢咧就話佢阿爸死咗啊嘛，即係佢話，因為其實一直係佢照顧爸爸嘅嘛，主力 嚇。 咁佢阿妹嗰啲問起嘅時候咧，佢就講咗個大話，佢就話佢病死咗。 係 嚇，咁就已經火化添。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話已經。是啊，已經兩日火化了，是啊，是啊，這樣樣咯。 如果他發生的地方不是香港，是在中國大陸呢，有可能發生的。 有可能， 但香港是不可能的。 對，真的很大話， 只是排隊火化，common sense都知道要等很久。 仁哥經常都說要跑很久，那份法律。 但沒辦法，他解釋不到為什麼不見了，他不會自己走的，是吧？所以他唯有作這個謊言出來。 但他的妹報了警， 都知道是他做的。 他覺得因為他看報紙，看到有個伯伯坐著輪椅，然後立刻入老人院，咦，爸爸又不見了， 有人接走了他， 有人接走了他，又找不到阿哥，就去了報警， 沒理由中途被人劫走了阿爸，推了海，不合理， 又有吻合，坐著輪椅又在海上發現屍體，還有他那個底衣有個 initial 的， 有個字在那 裡，有個 YW 的，即是任榮簡寫， 即係佢爸爸個名嚟啦， 係啦，咁所以覺得係好吻合咯， 係 啊。 咁但係即係我諗佢哋都冇辦法接受到咯，即係自己個阿哥啊，會竟然咧即係殺死自己個爸爸，係啦。點解要去到咁咧？咁我哋而家慢慢分析一下。咁喺呢個時候咧，我想接一個聽眾嘅電話入嚟啦。咁咧佢個名我都等佢自己講啦，好嘛？咁同埋即係講下點解即係會喺呢個時候咧嚇會俾我捉咗入嚟嚇講呢一個咩事啊？我哋个电话好似听唔到佢讲嘢，等一等先吓，唔好意思啊各位，因为呢个技术上，我惊听唔到佢讲嘢。好，哦 ，hello， 喂， 系啦，咁啊，其实咧呢一个朋友咧，佢都系奇案迷嚟噶，咁咧就 机缘 巧合之下啦，咁就认识咗佢噶，咁其实咧佢就一直咧原来近呢六七年啦。他的生活和我們都很不同的，我們就可以隨時除了說我們可以自由地活動，我們可以喜歡去哪裡吃飯，去哪裡看電影，上班 同朋友去街，我哋完全冇難度，係咪？即係自己安排啦。咁但係佢唔係咯。 喂 ，hello， 佢點咧 ？hello， 啊，聽到啦， 係聽唔聽到我講嘢啊？ 你好 ，hello， 你好，我係花家姐啊。 係 直播室咧，仲有阿毛啦，有 Maria 啦，同埋有龜姑王嘅，係啦，不如你自我介紹下先啦，你係 我係 Joey 啊 ，Joey 好， 係 ，hello 你好， 係 啦，咁不如講少少你而家嘅情況俾大家聽，係點樣？即係你每一日係點樣度過咧？而家要 每一日啊，對住四面牆啦，咁啊照顧媽媽啦。 即因為你媽媽就是卧病在床的，一直都是即在家裡、要在這個床上面、其實她是有沒有意識的現在、 意識都沒有什麼意識的 是、但是 她只是好像聽到聲音隻眼動一點點就沒有 什麼了，她的情況是怎樣，即她是有一些 cancer 還是怎樣、 老人痴呆啦，還有末期 cancer 啦，嚇咁、長期嗰啲壓瘡啦，嚇咁嗰啲糖尿啊嗰啲咯， 嗯，即係夾雜住好多嘅即係病痛咁樣，但係佢自己就冇乜意識嘅， 冇噶啦，應該、 即係都有少少俗語話等時間咁樣啦。咁你自己咧其實如果以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其實你要護理佢，你都要好多常識嘅喎、你都有呢一個知識係咪而家？ 是啊是啊， 嗯， 咁阿 Joey， 你有冇买嗰啲特别嗰啲床翻屋企？ 有啊， 租咗嗰啲系咪啊？ 买 要买啊， 买嘅，买医院床啦，买嗰啲气垫床啊， 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量血压啊，督手指啊， 系 咁呢啲全部基本上医院有嗰啲，我都系屋企 stand by 有喺度咯。 系即系 Joey 其实已经系一个即系好专业嘅护士嚟噶，而家。但其實咧，我而家老實同你講啦，我嗰日上你屋企啦，咁見到咁嘅情況咧，我其實第一個感覺係我好自責啊， 嗯， 即係我係好自責，因為咧我媽媽都係中風啦嚇，咁、但係佢行動上雖然有啲不便，但其實完全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嘅、但我有時都會有啲怨言啦，即係我都係人嚟嘅，我唔會扮即係嚇好有即係好個高尚，我唔會話自己，即係我講我真嘅感覺就係、即係有時你會覺得即係會有少少覺得係一種負累。系啦，即系尤其系佢有啲嘢令你唔开心嘅时候，咁、你会特别有呢个感觉嘅，即系话，点解我唔可以？我想自由去做一啲嘢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有个人喺度顶住咗，顶住咗啫，净系觉得佢系啦。咁但系我又会即系即刻会闹翻自己，你唔应该咁谂嘅，即系唔应该咁不孝嘅，咁闹自己。咁佢上到你屋企嘅时候咧，哇！我见到你真系好伟大，我自问我真系我谂我做我未必做到嘅，真系。即系我即刻问 Joey， 点解你唔送佢去医院咧？咁你送佢或者去護老院咧，即係有人照顧佢。咁你起碼可以隨時約朋友食飯啊，去拍拖啊，享受你自己嘅青春啊。咁但係你係甘願留低咯？ 唔 係 嘅，花家姐，護老院同埋醫院嘅照顧一定唔及屋企人照顧。 我知道，咁但係你要犧牲好多嘢啊嘛。 係啊，係啊。 所以我覺得 Joey 係好偉大嘅。咁不如講下你自己嘅心聲俾大家。 我啊， 嗯， 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呢一世都係媽媽得一個噶啦，咁好多即係瞭解嘅就瞭解咯，唔瞭解嘅佢會覺得你呢啲唔係叫孝順，我呢啲叫愚孝。 愚孝係 嚇，咁、有啲就話即係覺得即係其實醫院啊，同埋好多 pass 過去嗰啲高級嗰啲護老院啊，係即係係細心嗰種照顧，咁係都 OK， 但係我到最後我都係唔會去嘅。因為始終都係好似咁講，去護老院，一個姑娘對住幾個老人家，但係佢喺屋企，我係温埋温咁，咁的確佢會好好多咯。係啊，即係我抱住一個宗旨、就係細個嘅時候佢照顧我，點解佢老咗嘅時候我要放手，我要繼續去照顧佢？ 嗯， 係噶，我真係冇去街啦，即係咁多年裡面，我真係一年我都唔知出唔出到一次街。 我嗰日都問 Joey， 你其實點樣食飯？即係你都要落街，會茶餐廳食個 暗茶咧？ 冇嘅， 請嗰啲鐘點冇乜嘢都冇 嘅，乜都冇嘅。咁係鐘點買嘢食翻嚟，你喺屋企煮係嘛？ 唔係鐘點都係淨係幫我買餸。咁我嗰啲餸咧，我都仲可能即係一晚買一個禮拜啊，跟住下個禮拜又即係一個禮拜嚟一次鐘點咁樣咯。幫淨係幫我買餸嘅啫，咩都唔使佢做嘅。 係。 咁就當然亦都冇娛樂啦，喺屋企啊。除咗即係我有樣嘢幾開心，原來 冬 球係你嘅其中一個娛樂，我覺得真係好開心，我覺得辛苦都值得嘅，即係原來可以俾你少少嘅慰藉。 唔係，係你哋慰藉咗我 啊！咁但係真係我覺得好偉大咯。我覺得好多人都做唔到啊！老實講，有好多人咧，即係即係爸爸媽媽唔喐得，或者係根本咧難聽啲講，佢廢人一個嘅時候咧，即刻掉去護老院大家夾少少錢咁，可以懶你啦，甚至乎幾個月都唔會去探一次咯。跟住中秋節就懶係嚇，即係少少盡少少責任咁去送兩個橙去，咁係能夠做到你咁嘅，真係即係少之又少，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佢媽咪好幸福 啊，係啊， 同埋即係教得個女好好啊， 係。 我屋企人个个全部都抌低晒啦，冇人 冇 咁多年都冇人睇过，冇人见过妈妈啦，咁样噶啦。 嗯，咁嗱，你始终都系人啦，你自己咧会唔会有时咧，即系有片刻嘅，即系一啲邪念啦，可能吓，即系叫或者睇到一啲咁嘅案件喎，哇！这个男人最后推咗佢爸爸落海，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咁嘅，即系突然间有啲歪念？ 好愤怒咯， 吓， 好愤怒， 好愤怒啊！ 系啊， 吓，但系你自己会唔会有少少歪念？因为见到妈妈咁嗱，佢又咁辛苦啦，而且系咪啊？咁一方面你自己可以放低一个包袱，另一方面咧可以俾佢咧解脱啦，即系会唔会有少少嘅？时候你都会有啲咁嘅歪念去结束佢生命。 我从来都冇咁谂过嘅。 嗯。 我真系从来冇咁谂过。我甚至乎有时即系觉得，只要妈妈辛苦，我真系想喺佢面前即系讲句：如果你辛苦，你唔好咁挂住我。我想咁讲下呢句啫，我都唔够胆讲嘅。 即系谂都冇谂过。 我谂都冇谂过。 嗯。 即系我就系见到好似啲咁嘅新闻咧，我系即系我会嬲到咧，即系。那些火我起到很低來咯，即我會覺得哪有可能那麼殘忍啊，那個是你爸爸媽媽，你怎有可能做得出，你不要說做啊，想都不可以有這個機會自己去這樣想咯。 是，但是我看回這宗案呢，其實最後呢，他法律上怎麼說呢，其實他是得到同情的，因為他是認誤殺，而控方也是接納他這個誤殺，因為他就解釋，因為其實他爸爸被他推落海的時候，他基本上沒有意識的，他都不懂喊救命的，大家接納了，即是有一點點同情他的， 是啊 最後只是判了兩年 、 如果在法律上呢，即我覺得即以一個精神科而去減輕他自己的罪呢，我覺得是不得的，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用一個精神的角度，好像我現在這樣，即是我很多，即我自己都要有個醫生去看我，就是怕我壓力太大， 你都要找人傾訴一下，你真的 是啊，我是連找，即我連朋友都沒有的，我不會跟朋友說怎樣怎樣或者我連傾我都不會說的即變成都會有啲心理醫生去輔導下我，即係驚我但係我連睇醫生嘅機會出街都冇噶，都係直接上門啊，去同我見，即係同我去傾偈啊，去講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你精神上，如果係有咩問題，你可以導致到咁做係唔得噶。 係，咁啊，咁就係咁度過咗六年嘅時光啦，喺屋企裏面。 呢、這個嗰、護理咧就六年咯，其實實質係2005年到而家咯， 6年到而家啦， 係啊。 OK， 好，咁啊喺度都依然啊，祝你媽媽嚇身體健康，同埋咧你係青春美麗，同埋咧就前途美好。 中意你， 多謝你。 我哋全部奇愛迷都支持你㗎、 啊， 你加油 啊！孝心真係都值得表揚， 加油加油！ 努力努力 努力， 多謝。 好，我哋得閒去踩場去你屋企， 好啊好啊， 好 啊 好，多謝你， 好， 拜 拜 拜 拜。 啊，咁個即係真係翻咗屋企之後，依啲真係即時嘅，我翻到屋企即刻好對我媽好好。 我而家見你眼濕濕， 係啊，佢眼有淚光咁， 你係咪想喊啫？ 真係想喊， 你可以喊出嚟㗎， 好唔係好親身㗎嘛？依啲感覺係。 系 啊，咁我又住天水圍嘅喎，大家住天水圍噶，系啊，住得好近啊，炮灰嘅。咁咧就即係有一日咧，就係我阿媽又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咧，就令我自己咧即刻咧即係低咗嗰種戾氣啊！自己有時候會有啲戾氣啊，你會憤怒啊，積壓咗啲童年嘅不愉快啊。咁我媽講咩咧？因為我媽佢做運動好勤力，佢朝早咧3-4點就落街做運動，好勤力好勤力。咁我有一日就八卦問佢啦：，喂，你唔辛苦㗎？ 三四點落街做運動嘅你咁，即係佢可以行，即係中風喎，即係行動不便咁，佢可以行個幾兩個鐘咁行。咁咧，同埋佢又即係好勤力咯。咁我就問佢：你唔辛苦嘅咩？啊，佢講咗説話，佢真係令我真係當頭棒喝。咁佢就話咧我咁辛苦做運動都係為咗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唔使拖累你哋。 會噶會 係， 我覺得 佢個意志好高咯。 我真係覺得自己好不知所謂咯，即係唔應該有任何你覺得佢係負累你嘅一種諗法啊，都唔諗都唔應該諗啊，係咪啊？即係話好似阿 Joey 咁樣，有邊一個可以好似佢咁樣，可以做到咁樣咁大犧牲啊？係咪先？ 其實真係犧牲好多，六年嘅女仔嘅青春。 係啊，所以我希望將來啦嚇，阿 Joey 可以揾到即係自己嘅幸福咯。是啊，真的屬於你自己幸福。咁啊，好啦，我哋講到今日呢度，第時我哋希望即係審完嗰單大角水案，我哋可以講下啦， 好 唔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睇，星期五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